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殿下，请借佩剑。 韩烨带着二人往前走，鲁文浩冷不丁拦住他们，沉声道，虽然面上带着恭敬，动作却有几分无礼。除了青城派弟子，其他几派的领头者见到此情形，面色皆是一变。武当首徒柳行正欲上前，韩烨漫不经心将手附在身后，朝院书看上一眼，只听得一道振聋发聩的娇喝声猛然响彻山林，太子身后跟着的丫鬟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，一阵风卷残云。片刻后，青城派的弟子横七竖八倒在地上，手中长剑散落满地，哀嚎连连。一向桀骜难驯的鲁文浩被那丫头一只手举在半空，动弹不得，面色涨得青紫。这女娃的功力毫不逊色于早已成名的武林前辈，但她显然只有十五六岁，实在匪夷所思。 即便是你青城掌门在此，也不敢取孤之兵刃，更遑论你。 韩烨淡淡地瞥了鲁文浩一眼，没再理会众人，抬步朝山上走去。任安乐勾了勾嘴角，跟在他身后。院书一把扔了鲁文浩，怡然跟在两人不远处。众人忌惮他，也只敢亦步亦趋地在山中慢行。唯有被留下的鲁文浩站在原地踟蹰半晌，终是没脸跟着各派弟子，压下眼底的怨毒，领着受伤的青城派弟子转身从另一条山道急速朝山上而去。化缘山三面峭壁，只几条偏僻小径直通山顶。山顶处有一古静清幽的小庙，名为化缘寺。此寺素来只有一位年迈的方丈并两三个沙弥，这次各派将聚集地选在此处，才使得这里有了些名声。自各派陆续到达后，老方丈便休憩于后院，将寺院交给各掌门打理。两个时辰后，韩烨一行行至山顶，入眼便是寺院外空地上放着的十几具裹着白布的尸体。两人对视一眼，朝寺内走去。佛堂内，五位掌门面色严肃，正襟危坐，远远瞧着韩烨走来，眉毛动了动，没有起身。其中已坐于首位的青城掌门脸色最为阴沉，他身后立着提前赶到的鲁文浩，另外三位脸色有些苍白，右肩明显带伤。韩烨走进大殿，微一抬手。 韩烨带师尊向诸位掌门问好。 他这话一出，各派掌门面色都有些尴尬。净玄大师在云下地位崇高，在座的都只能算是个晚辈。按江湖里的规矩来说，韩烨确实能和他们以平辈相论，只是他们哪个不是一把年岁了，丢了脸面也跌了辈分，实在是有些气闷。青城派掌门吴延松摆摆手，朝他身旁的椅子指了指。 殿下请坐，无需多礼。 殿上只备了一把椅子，韩烨干脆立在原地，懒得动弹。苏家家主苏振东动了动右肩，朝任安乐打量了一眼。 殿下先不急，老夫有些话要问。这位姑娘昨日一剑伤了我们三人，不知师从哪位前辈啊？ 任安乐武功虽高，可也胜在奇袭，各派归隐的前辈出山未必不能拿下他，他们只是想知道任安乐师从何人，免得犯了忌讳。任安乐微微一笑，朝苏振东瞅去。 本姑娘姓任，名安乐，各位掌门就别装了，青城派的人一早便上了山，我就不信他没跟你们告状。这位高徒是不是说我们不分青红皂白的伤了他？ 哼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化缘山是大晋的国土，你们是我大晋的子民，一个青城派的微末弟子凭什么让一国储君解下兵刃？ 任安乐的声音懒洋洋的，却掷地有声，各派掌门脸上皆有些尴尬。对习武之人来说，剑在人在，兵刃绝不会轻易被舍弃。他们也是此时才知青城派弟子有此举动，遂都朝青城派掌门望去。青城派掌门脸色数变，没有开口。堂中坐于左下手的武当掌门谷仓解了围，他神情平和，缓缓道： 任将军无需动怒，此事乃我们思虑不周，并无怠慢将军和殿下之意。前晚各派子弟暴毙于山中，昨日我们才会一时心急下山闯营问责太子殿下。昨晚殿下修书与老夫解释此事，是以老夫今日才会邀了诸位掌门与殿下一见。殿下愿意不带一兵一卒上山，足见殿下诚意。 原来韩烨昨日的书信是送到了武当掌门谷仓手中。谷仓向来公正，想必也是瞧出了不妥，才会有今日的会面。任安乐朝他右肩打量了一眼，见他并未受伤，心知他武功定是高于堂中众人。至于青城派掌门，昨日他缩在后头，任安乐的剑自然也没有伤到他。殿中一时有些静默，各派掌门都对谷仓极为信服，纷纷点头。吴延松神色一冷，敷衍地转头朝韩烨看去。 殿下，你于信中说可以证明此事非萧启英所为，到底是有何证据？ 诸位掌门是为了忠义侯才聚集化缘山，如正统领前日和诸位所言，朝廷定会严查此案。我与诸位无冤无仇，怎么会派萧齐营的人来围剿各派弟子？朝廷若真要对付武林人士，也不会等到如今。更何况大晋建国时太祖与师父有约，朝廷江湖两不干涉，大晋再一日，此诺便会守一日。 韩烨是一国太子，说出的话分量自是不同，众人神情渐渐和缓。这些年朝廷和江湖各派相安无事，这件事的确蹊跷，就算嘉宁帝要对付各派，也不会把太子送往化缘山当瓮中之鳖呀。 殿下说的不错，只是劫杀之人穿着萧齐营的衣饰，各派弟子身上所受致命伤也是萧齐营兵士的刀法所为，武功可做不得假，殿下如何解释？ 吴延松说完，就连谷仓也朝韩烨望来，若非证据确凿，以他的身份绝不会和诸人联手下山偷袭帅营。韩烨沉默片刻，见众人盯着他目光灼灼，笑了起来。 请各位掌门给我一晚时间，明日正午我会在寺外给大家看证据，来证明我军中将士的清白。 一晚时间？ 不错，若明日韩烨不能给诸位一个交代，随各位掌门处置。 好，殿下乃一国储君，老夫相信殿下不至于言而无信，就给殿下一晚时间。 其他人见谷仓应允，也跟着点头。吴延松虽不信，但也只能遂众人的意思。 那殿下今晚？ 诸位掌门放心，今晚我和任将军会留在化缘寺。 韩烨说完，朝众人虚抬一礼，拉着任安乐径直朝佛堂外走去。谷仓摸摸胡子，神情有些感慨。 太子倒是很有些太祖当年的风范，但愿此事能如他所说，不是朝廷所为。 几位掌门纷纷点头，毕竟在太平盛世下，没有哪个门派愿和朝廷为敌。回廊里，任安乐挑眉。 寺里草木皆兵，你去哪儿？ 昨晚一夜没睡，我现在去找个厢房补眠。听说化缘寺风景不错，你和院叔在寺内随便逛一逛吧。 昨夜我见经理送来了密信，你一夜没睡，莫非是东宫出事了？ 韩烨推开房门的手一顿，声音陡然淡了下来。 没什么，婚期将近，东宫总管有些琐事来问我， 说着他推门走进房间，关上门，砰的一声响，着实有些无礼。院叔站在回廊后，见任安乐半晌未言，小心地瞅了瞅他。 小姐， 干什么？ 殿下说景色不错，我们去走走。 寺里面有什么好看的？去外面。 任安乐抬步朝院外走去，在他们不远处，一个青城派弟子悄悄缩了头，消失在院外。任安乐抿了抿唇，眼底划过一抹狡黠。寺内外，任安乐领着院书一路威风凛凛地闯过去，两人做了半日螃蟹，硬是没有半个人敢拦下他们。傍晚，寒夜睡了半日，推开房门微微一怔，任安乐坐在院内的槐树下，一只腿弯曲，闭着眼小憩。墨绿的裙摆随意贴在地上，碎小的花瓣忽然被风吹散，拂过他脸颊，落在肩上。他眉头一皱，转个头继续睡。寒夜靠在门边，没有再靠近半步。这一幕安静得过于美好，就像十年时间从来不曾流逝，他们还停在十年前一般。那封密信其实简单至极，赵岩或许永远都不知道他到底送来的是什么。 殿下，晋南密探来报，任将军乃安乐寨寨主独女，此身份惊叹无误，只是偶然闻得曾有传言，老寨主独女幼时染病亡故，安乐寨一度后继无人，引得周围贼匪异动。任安乐八岁时陷于人前，让传言不攻而破，小小年纪聪慧霸道，解了安乐寨之危，自此安乐寨雄霸晋南，势力大涨。 任兆言如何探寻，在晋南也不过得了这么只言片语，但对寒夜而言已经足够。十年前任安乐横空降世，五年前安乐寨老寨主亡故后，自此孤竭一身，再无亲故。可半年前三口镇的小店里，任安乐却分明说他曾有一弟，幼年而伤。任安乐没有说谎，赵岩的查探也没有错。任安乐没有兄弟姐妹，可是弟子原有。帝家嫡子帝晋言当年死于皇家圣旨之下时只有四岁，任安乐说的是那个他亲手交到自己手里的孩子。若不是帝承恩被洛川带到泰山圈禁，朝廷又难以探知安乐寨的消息，晋南这个声名鹊起的女子定会惹得皇家怀疑。他早该猜到，能让安宁和洛明熙如此重视的人，天下间除了帝子元还能有谁？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